官员出席去年二月的北京冬奥开幕仪式。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说，考虑外交抵制是出于对新疆人权实践状况的担忧。他没有透露几时有决定，表示要为总统留下作决定的空间。在北京，外交部日前重申，北京冬奥是世界各国运动员的舞台，他们才是主角。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和日本新任外相林方正通电话。王毅表示，希望日方在历史、台湾等事关两国关系、政治根基和双方基本信义的重大问题上，确保不动摇、不倒退、不越线。王毅表示，希望日方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各项原则，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发展，将两国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反映到政策上、落实到行动上。王毅又展述中方在钓鱼岛、涉港、涉疆、南海等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日本共同社报道，林方正指出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又就东海局势和南海问题表示关切。报道又说，两人未有谈及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国宾访日的话题。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29,650点，升5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89.06美元，卖出1859.7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9，日元114.35，瑞士法郎0.926，加元1.26，人民币6.387，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728。新西兰元兑美元0.704。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被一股偏东气流取代，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温暖，下星期一北风增强，日间显著转凉，星期二三早上市区气温降至16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爹哋同你讲中坏车啦。观塘绕道去翻旺角方向，近住面粉厂对出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丽港城。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面粉厂由于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丽港城。在新界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广福公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运头塘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广福公园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喺运头塘村。咁较早前啦，丁九桥出翻九龙方向啦，喺桥中间嘅交通意外咧，啲肇事嘅车辆咧就已经埋咗路肩，冇咗行车线嘅，咁仍然影响到丁九桥出九龙方向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中环湾仔绕道去北角方向，近住城市花园出口中线有交通意外，咁一带车多。中环湾仔绕道去北角方向，近住城市花园嘅出口，中线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挤塞，车龙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北角的宝马山道、云景道、天后庙道、百福道上山方向都是车多繁忙。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坪石排到去顺利村，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着九龙塘每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太子道西。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沙田污水处理厂。清水湾道去清水湾方向，近着银影路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大学道对出。最后食安仔提提你，外出食饭时酱汁令上会健康得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家好，我是政坛新秀训练班的新秀主持罗家荣，加入政坛已经两年，今年有机会做新秀主持，是我成长过程中值得感恩的一节。作为一个在香港成长的青年，感谢这个节目给我一个平台，去为香港社会时事发声，升华我和香港社会的联系。 政坛新秀训练班， 逢星期六下午三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古罗马帝国是一个很值得研究或者很值得去甚至欣赏的一个帝国。 哈林石上面。 但里面其实我们看回历史呢，有很多很残忍的事情啦。 即是两边很不对等，一边是技术高超的角斗士，一班就是奴隶。 同埋武器根本有差异啦。 即是为了娱乐而杀人。 星期日晚深夜十二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哈林石上面。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11月19日，大围九巴翻侧意外，一死十一伤，司机被捕。 国泰三名确诊机师严重违反外站逗留规定离职，运防局促严肃跟进。 接种两剂科兴疫苗满六个月，下周二起可预约打第三针。 拜登确认正考虑外交抵制北京冬奥。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八点十分啊，嚟到星期五嘅朝早，11月19日，欢迎各位听紧睇紧《千禧年代》嘅观众听众，你哋睇紧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早晨啊，我系萧乐文。有关于野猪嘅问题咧，系涉及到点样处理咧，或者处理嘅方法啦，喺社会近日都唔少人去讨论啊。咁大家亦都早前睇到渔护署有一个首次系喺香港仔嗰度嘅一个嘅捕猪嘅行动，寻日都同到渔护署相关嘅代表倾过嘅。因应就是渔护署早前公布，为了应对野猪滋扰的问题，定期捕捉在市区出没的野猪，和将这些野猪人道毁灭这个新做法，有别于过往是捕捉一些市区的野猪是避孕迁移的做法的。刚才都讲到香港就是这个的前晚17号这个捕猪行动，渔护署捉了7只猪，并且用人道毁灭的方式咧，係處理咗用藥物去人道毀滅嘅咁。嗱，成個政策或者睇多啲網上嘅片段，成個行動或者過程咧，點睇咧？1872311，1872311嘅。另外見到漁護署助理署長咧，湖自然護理陳堅峰咧，尋日咧都話啦，捕捉野豬嗰啲野豬咧係一啲叫目標嘅野豬。咁啊講到咧就話，全世界各地咧都有以獵殺嘅方式咧係處理野豬嘅。咁啊認為咧，漁護署處理嘅方式咧係非常人道。不過有啲嘅動物保護團體咧就唔同意，咁啊認為即係當中嗰個嘅做法啦，係唔係咁理想啦。其中咧，愛護動物協會咧都係嚴厲係反對今次嘅行動啦。咁佢哋嘅發言人咧，尋日咧亦都係講啊，話係唔應該咧係用一個致命嘅方式咧係管理一啲嘅野生動物嘅。咁啊，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點睇整體而家野豬呢個新嘅處理喺市區野豬嘅一啲嘅應對方法啦。咁啊，1872311，電話旁邊啊，請嚟一位嘉賓，有MPV 非牟利獸醫服務協會執行主席麥志豪，早晨。 早晨，麦志豪。 咁想问一下啦，渔护署喺前晚嗰个行动，同埋呢个新嘅应对市区出现嘅一啲野猪嘅政策啦，你哋有冇留意到，或者点睇前晚嘅行动？ 我哋反对嘅，我哋觉得系唔理想嘅。但我好希望喺我表达我之前真系要澄清一下，希望听众又好啦，或者其他朋友人都好。嘅人咧，就系、是、从爱护嘅角度咧，就啊物就唔可以掂噶啦，你杀咗佢做点都唔啱。我谂我哋公道啲睇，我哋其实实事求是，本身呢个政策上咧，嗰、那个咁急推呢个政策，急得咁紧要咧，系好多唔理想嘅地方。无论执行嘅细节啦，政策嘅目标啦，究竟要做到几多杀几多只咧，佢先为之，即系大家知道嗰、那个野猪数目都唔少啦，咁。嗰晚嘅出動17只嘅， 咁究竟要去到咩地步佢先会停咧？先至为之理想咧？呢全部都系冇做过任何嘅少少嘅研究或者即系同公众交代过嘅。再加上本身呢个嘅对付野猪嘅方法就好多种嘅，都未用嘅。点解咁快跳到一个最激烈、最致命式嘅方式咧？是最不理想的地方。 先讲先，因为大家都很关心呢前晚的行动里面呢就渔护署在过程之中呢有用了一些食物是即吸引一些目标的野猪的。这个做法是不是你们都是关注之一，定是做法如何未必是重点，而是整体的政策呢？你觉得 我只认为整体的政策的重点，我们关心的重点并不是那个手法上面啦，即執行細節上面當然要去研究啦。咁但係頭先我講咗啦，成個政策本身係有問題嘅。如果你講到當晚咧，我就真係要講啲即係我嘅意見啦。就我哋不嬲都唔鼓勵人哋餵食啦。亦都好坦白講，你睇電視訪問都見到好多街坊講嗰班野豬係相安無事嘅，佢哋係瞓緊覺嘅。咁而事實上，你係用食物嚟到將佢引埋一个地方，然后将佢围捕嘅，咁呢一个做法咧，我自己认为系唔理想嘅，同埋真系亦都喺电视上面俾观众嘅观感就系咧，我哋系喺度呃紧啲野猪啦，希望将佢嚟到即系摆喺个陷阱里边。咁呢个对于教育下一代，我相信都系一个几差嘅负面作用。 嗯，阿麦志豪，我就想问啦，你头先提到话，除了一啲致命嘅方式，仲有好多方式系未做嘅。你觉得系有啲乜嘢可以先做咗，令到呢个野猪滋扰嘅问题减少咧？ 譬如咁咧，我哋定一个时限咧，譬如我定六个月，我乱讲嘅咋吓。六个月之内，我哋好似而家警方打击违例泊车咁样，哇，真系雷厉风行咁啊！出动系见到所有黑点，譬如嗱，深坑道啦，呢个黑点，即系有班警务人员喺度，哇，不停咁样嚟发告票。提高罰則，同埋跟住將法例盡快修改，唔好有呢個禁畏區。總之，餵自己生動物就係犯法，因為香港即係禁畏區真係好細嘅啫嘛。你講緊個城郊邊界個模糊，仲要定禁畏區，咁呢樣嘢係落後嘅。我覺得應該即刻生效，用半年時間雷厲風行咁樣不停咁樣嚟到叫控，不停咁樣嚟餵野豬有事。當野豬冇咗誘因落嚟市區嘅時候，咁其實佢哋都就肯定會大大減少嘅。第二要仿效外國一個做法就是犧牲 program， 即係一個趕客嘅 approach， 將啲野豬不停咁趕客佢哋，例如用強光啊，甚至用聲音啊，一落山一見到就趕翻佢上山，令到佢哋唔敢再落嚟。咁我諗將用呢啲方法，呢啲完全致命嘅，成本又低嘅，市民可以幫手嘅，揾到義工一齊幫手做嘅，咁我相信再結合埋之前做的避孕啊、絕育啊，幾管齊下，用半年時間啦，做唔到冇成效嘅，咪諗下其他方法咯。 嗯，頭先你提到話可能用半年嘅時間去睇啦，你舉個例咁，亦都提到話用翻譬如絕育咁，我見到漁護署都有提過，譬如過往用一個絕育嘅方式咧，試過搬嗰啲野豬去一啲偏遠嘅郊野公園啦，佢話識自己翻翻嚟啦，亦都講到話有一個迫切性，用今次嘅做今次嘅新措施嘅，因為提到就話過去十年其實有36宗嘅野豬傷人個案，涉及到47名嘅傷者，大部分都係近年發生。佢講到有迫切性，亦都講到過往一啲嘅招數，譬如絕育放回呢一啲係未必有用嘅。解唔解答到你即係話而家要有一個迫切嘅方法，唔再等啦，唔再用一個短時間用其他嘅方法嗰個嘅做法咧？ 我呢個解答唔到啊！點解咧？因為呢、這個你個迫切咧唔會突然間出現嘅，因為漁護署一直用緊一個温和、好文明嘅手段，咁其實係要做即係我哋一啲政策循步漸進噶嘛。咁既然頭先我講嘅有兩樣嘢都未做嘅，一樣就嘅犧牲 program 啦，一個趕客嘅一個嘅方法啦，一個就係嚴厲嘅票控啦。咁呢啲都全部未做嘅。咁其實點解唔係循步漸進？而突然間會有個迫切性嘅咧，即係我哋睇唔到喺過去有一個禮拜或者兩個禮拜會有十幾單嚴重傷人案，咁呢個我覺得唔係好講得通嘅。同埋記住一樣，當晚我哋殺嗰七隻野豬同埋嗰一群野豬，都係街坊口中嘅街坊嚟嘅，都係慢慢喺度瞓覺嘅。嗰班豬一定係唔會攻擊人嘅，我即係我夠膽咁樣講。咁但係如果係咁嘅時候，我哋要檢一班好兇惡嘅野豬會出現有個好嚴重嘅迫切性咧，這個我哋見唔到。 市民見唔到，但政府就自己見到啦。 嗯，不過政府其實除咗即係漁護署啦，除咗話呢個新嘅見到話市區見到出現嘅野豬就會捉咗佢哋做人道毀滅之外咧，同時佢哋有其他措施配合嘅，都話研究修訂野生動物保護條例啦，即係包括話擴大野生動物嘅禁衞區嘅範圍。不過你頭先就話再淨係逐個逐個區咁擴大都唔夠，應該係全部，總之係香港範圍之內就禁衞啲動物，即係再闊啲你嘅諗法就好。另外 係唔需要。我想我想法是不需要禁衞區，是應該為野生動物這個行為本身已經非法了。 我見漁護署助理署長陳堅峰都有提過，就話啲野豬咧，佢係即係習性咧，如果係改變咗嘅話咧，佢就會譬如主動啊，去問啲人去攞食物啊，對市民造成滋擾呢一類嘅。咁其實譬如先你講到其他方法，譬如阻嚇佢哋啊，或者即係啲人禁止佢哋去即係用罰款嘅方式，令到啲人咧有個阻嚇性唔去餵都好。會唔會啲豬因為就係改變咗個習性，自己嚟落嚟民居？咁所以就算你人唔再去餵佢啦，因為習性改變咗，呢一個豬嘅滋擾仍然喺度咧，會唔會係咁樣？ 我相信咧，習性既然可以改變咧，我哋都可以改變翻嘅。即好簡單嘅，當一動物好有靈性，當佢嚟到呢個地方，佢冇嘢食啦。第二就係有長期有一班人，譬如我自己都同幾個保育團體都聯絡緊咧，其實我哋大家都好有興趣去發起一啲嘅 program 啦，頭先講嘅犧牲 program 啦，一啲即外國好興嘅，就點樣將啲動物咧趕翻去居地咁樣。相信當我哋面對緊一啲咁樣嘅轉變嘅時候咧，佢哋習性都係會轉變嘅。 即是翻翻上山嘅，識得自己，唔會再落嚟啦。咁 OK。 呢個我哋嘅理想咧，我冇講過一定得啊。咁我咪講咗咯。如果真係唔得嘅時候，再考慮下一步嘅你哋所講嘅致命式嘅方法咯。而家問題係跳咗一大步啊！即係我哋嘅政策嗰個唔對稱啊，唔合理啊，即係令到人哋點解而家咁多香港市民咁不安啫？而家我哋你見到嘅嗰啲冇得呃嘅，即係十萬個聯署加上每日你就算訪問都好咧，嗰個嘅意見係兩極化嘅，係好不安嘅。 OK， 好啊，唔該曬麥志豪，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麥志豪就係 MPV 非牟利獸醫服務協會執行主席麥志豪嚟噶。咁啊，頭先講到佢哋都可以覺得，除咗話一嚟就做一啲即係致命嘅方式之外咧，喺處理野豬嘅問題方面都可以佢提到啊，舉個例用半年時間，用其他方式，譬如一啲阻嚇嘅方式或者增加罰則嘅方式去處理呢個野豬問題嘅。有請多位嘉賓同我哋傾，我有南區區議員梁俊，早晨。 早晨啊，主持。 早晨，梁俊，早前都同你倾过啦，了解到即系南区都有一个野猪出没啦。咁而其实今次渔护署首次做呢、這个即系捕猪嘅行动，其实都系香港仔，都系南区嘅咁。点睇当日啦？即系17号晚前晚当日渔护署嗰个行动。 首先即系而家去到渔护署去到即刻要杀野猪啦，即系即係大家畫面上面睇到或者新聞上面睇到，佢哋都係用翻以前絕育嗰種方法，用一啲食物去利誘佢哋即係步近，然後去做嗰個行動。咁但係問題係而家情況又唔同咗咯。咁一開始絕育嘅時候，佢哋話攞啲食物咁去引佢哋絕育。咁但係你係周圍同人講話，而家野豬最大的問題係有人餵啊嘛，有人餵就食嘢啊嘛。咁但係你成個行動俾人睇到就係你去用嘢食去引佢哋去餵佢哋。然后再做呢个行动，咁、那个观感上系即系坦白讲系唔好嘅，我觉得。 即系你觉得渔护署用一个食物去吸引啲目标野猪呢个行为，你觉得好似俾市民觉得系喂野猪咁，系咪咁嘅意思？ 因为那个当时个野猪都唔系喺佢哋即系我哋所讲即系受招嘅地方。 但系佢我见，因为渔护署个讲法都话，如果嗰啲野猪已经改变咗习性啦，咁先至会吸引到呢啲叫目标野猪。如果唔系嘅，一般佢哋本身喺山上面唔会接触人类嗰啲咧，就唔会俾食物吸引到落嚟嘅。咁有个类似咁嘅讲法嘅，同唔同意咧？ 嗱，首先呢个讲法咧，我觉得存在一个最大嘅问题就系，我唔系否定呢个讲法，但系咁既然系咁，系咪喂野猪嘅人先系成件事制造呢件事最大嘅即系？即係元兇啦，或者可以咁講咯。咁但我哋又睇唔到你即時有喂野豬人點樣阻止佢哋啊？唔好講教育啦，咁多年我哋要做或者可能真係做唔到。咁罰則呢，以往嘅定額罰款點解去到依家仲未改就變咗係殺野豬先呢？咁係有啲好似程序上我唔係好肯定係咁樣啱唔啱咯。 即係所以你覺得其實當日漁護署嘅行動上面，頭先你講到話用一啲食物去引誘一啲目標野豬，你唔同意嘅，同埋你覺得應該要做咗提高罰則，就係針對一啲餵野食嘅人先嘅，係咪啊？ 嗱，即系咁讲啦，野猪问题确实好严重嘅，我每日都真系收到好多个案。咁、但系成件事系去到由我哋佢住育嗰个计划，我哋成日同佢倾唔可行，因为我哋嗰阵时就已经预见到，如果你唔可行，啲野猪数量不停增加，咁人猪冲突系一定会增多。咁但系系预见到今日话会唔会去到有一日你即刻要杀猪，但我估唔到你系跳过咗中间，你又唔去做嗰啲即系喂野猪嗰啲人，你又唔针对喂野猪嗰啲人去执法咁。咁成件事系，我觉得应该系双管齐下，唔系即刻去到而家咁咯。 其实有冇执法过咧？因为睇翻所谓禁卫区咧，都系主要集中喺新界啊、九龙嘅郊野公园啦，好几个 都 系咯，香港冇，所以我就想知道，其实有冇喺港岛区渔护处有任何针对一啲喂野猪嘅行为有执法过？以你了解，或者区议会有冇听过？ 我哋嘅法例上面最令人费解嘅地方就系我哋依一刻喺香港島嘅喂野豬，你漁護處係唔會執法嘅。咁係食環署可以去執法，就係話佢弄租個公眾地方。咁但係好呢個罪，即係呢個條例，咁你可以想象佢夜晚晚你唔知係幾時，咁你點執法呢？你要收集證據又係好困難。咁但係既然係我哋有咁大嘅漏洞，已經唔堵塞咗呢個漏洞先。 食環署有冇執過法呢？又咁講。 咁我相信一定有，而且係好多次。咁但係正如我所講啦，咁如果你那個法例本身是一個定額罰款，好像違例泊車，那他真的不會理你的嘛，即是他不是收罰單照給然後繼續做。 我見漁護署其實在6月在立法會交的文件那裡都說即係而家要做緊一個叫避孕嘅一個方式咧，即係捉嗰啲野豬就避孕，跟住放翻佢翻去咁，叫做捕捉避孕搬遷計劃啦。佢話中長期階段咧都會逐步顯現嗰個成效嘅。你哋自己喺區入邊又見唔見到捕捉避孕呢個方法係有用嘅咧？ 我係覺得至少，我覺得個概念可能係冇問題，但係實質係真係差咯，係冇咯。點解咧？好簡單，咁佢而家假設之前咧，你捕捉絕育，咁好啦，你捉咗，然后首先佢个 operation， 即係嗰个手术本质呢，就唔係一个动刀嘅手术嚟嘅，係药物嚟嘅。咁可能为佢佢唔係絕育呢，其实嗰个係避孕啦。咁係几年时间，咁一隻野豬係可以十几廿年命，首先已经唔係永久㗎啦。咁原来俾你捉过一次，亦都唔会俾你再捉到嘅。而佢哋嘅搬迁方法话搬去第二度或者放回，咁坦白讲香港好细，尤其而家其实香港岛嘅主要，我唔知大家知唔知佢係唔会离开香港岛噶嘛，因为我哋而家有非洲猪瘟啊嘛， 所以你 香港岛嘅猪， 整体嚟讲，你觉得今次之后嗱，譬如喺区议会可以再点样跟进咧？呢、這个野猪嘅问题， 我觉得几样嘢啊。首先第一样嘢，而家即系用人道毁灭嘅方式已成定局啦。咁但系希望即系处方真系快少少嚟定一啲未来点样跟进嘅方法。咁我相信呢个过程应该唔系永远都系咁噶嘛，即系如果野猪数目一旦减少，我哋有控制到喂野猪人，咁系冇必要永久咁做落去噶嘛。但我哋一定要解决野猪嘅数量问题，呢个系事实。但系一定有长远嘅计划。 好啊，唔该晒梁俊，多谢你。梁俊就系南区区议员嚟噶，都同我哋讲到佢点睇而家最新渔护署针对野猪喺市区出现嘅呢一个嘅新政策等等嘅。咁啊，仲有黄先生打上嚟，听大家电话先。早晨，黄生。 系早晨。 系，请讲。 今次野豬呢件事呢，我覺得大家呢就忽略咗一點呢，就係點解呢，就係因為我是一個行山人士嚟㗎，我都係香港仔住。咁以我個人嘅觀察呢，呢幾年啊，野豬嚟講呢，對山上面嗰啲樹木呢係破壞非常嘅。因為啲野豬呢，佢就成日呢，我見到呢就係咬嗰啲樹嘅根啊。咁因為咁樣呢，而家如果你其實隨便一個人行山的人，你問一下呢，上山你見到這幾年樹木的破壞是非常嚴重，稀疏了很多很多。我希望大家不是說只是說即要留意這個對環境的破壞另外呢，我自己個人呢的感覺呢，我亦都是贊成即時捕殺那些野豬的，因為野豬咧已經係去到一個可以話泛濫成災嘅情況，因為時時咧，特別如果你話如果夜少少行山咧，係非常之危險啊！即係而家尤其是而家天冷咧，六點到已經個山係黑，咁有時你行咧，即係好多機會碰到成群豬嘅，真係 会唔会主动接近你哋咧？啲猪有冇见到？ 佢就唔会点样主动接近我哋、嗯，即系香港仔部嘅猪咧，都算系温和嘅。不过但系你突然间你见到一大班猪咧，其实你真系都唔敢行嘅、 嗯。明啊，吓亲咯，可能 吓。咁、另外咧，我有一个自己个人嘅感觉咧，就系好多时咧，我听到好多环保人士咧，佢哋系好环保啦，但系佢哋个环保嘅观点咧，往往咧都系好狭隘嘅。即係例如今次你淨係話我睇到電視講有一個係支持嗰啲即係愛護嗰啲野豬嗰啲人士啦、 嗯。 即係我覺得佢哋你愛護野豬嘅同時呢，其實真係你有冇忽略到其他方面嘅環保呢？即係我希望大家呢都去諗一諗囉。 好啊，唔該晒黃生，頭先就講到因為豬會掘嗰啲樹，令到可能啲樹少咗。呢、這個都係我睇返啲資料都係佢因為係雜食性動物嚟嘅，講佢哋都會用個鼻去翻土呢，搵一啲食物嘅根啊，同埋入面泥土一啲小動物啊，譬如講緊一啲蚯蚓啊嚟做食物嘅。但係佢呢個都係豬嘅雜性之一嚟嘅。轉頭返嚟繼續同大家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李家超今朝十点会在政府总部就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对立法会选举候选人的资格审查结果会见传媒。大围昨晚发生的巴士翻侧意外，导致一个37岁男乘客死亡，另外两男九女受伤，包括巴士司机。那名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以及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被捕，正被扣留调查。事发昨晚11点几，涉事的58岁九巴司机当时驾驶一架88K线的巴士，沿大埔公路大围段往显径方向行驶。当驶至近大埔公路与青沙公路交界的时候，据报失控倾侧。白俄罗斯与欧盟边境的难民危机有新发展，白俄提出解决方案，要求欧盟接收2000个滞留边境的难民，而白俄就会将5000人遣送回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早前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在3日之内第二度通电话。白俄当局表示，卢卡申科向默克尔提出这个方案，不过德国内政部长泽霍尔法国费尔拒绝方案。欧盟发言人强调，这场是人为制造的危机，卢卡申科政权有责任解决。在白俄接壤波兰的边境，难民一度栖身的主要营地已经清空。白俄官方通讯社说，难民被带到一个货仓安置。另外，几百个伊拉克人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机场坐飞机回国，是自从8月以来首班遣返难民的航班。德国联邦议院通过防疫法修订案，希望控制正加速传播的新冠疫情。修订案由大选之后在国会占多数的社民党、绿党以及自民党三党联盟提出，内容包括规定在工作场所以及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要出示接种疫苗、已康复或阴性检测证明。另外，强制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等措施会延续。如果可能，企业鼓励雇员在家工作。这些规定将在全国范围实施，直到明年的3月。至于更严格的措施，例如只是容许已打针或康复的民众出席文化活动，以及进入餐厅、酒吧等场所，继续由各联邦州视乎当地的疫情来推行。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29,656点，升5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9.35美元，卖出1859.9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9，日元114.32，瑞士法郎0.927。加元1.26，人民币6.387，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728，新西兰元对美元0.704。

8:38，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同大家讲下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头先就讲到渔护署一个新措施咧，处理一啲市区出现嘅野猪咧，会捉住佢哋啦，亦都会用一个人道毁灭嘅方式去处理嘅。见到爱护动物协会都话唔应该用一个致命嘅方式管理一啲野生动物，应该先做咗其他措施改变人嘅做法，例如教育啦，亦都提到话提高一啲非法喂饲嘅罚则。咁另外啦，渔护署署长嘅梁兆辉喺接受明报嘅查询咧，都提到话系否认啊新措施系同警员受伤嘅事件有关啦，亦都提到话今年六月咧已经喺立法会咧交代新措施，并且咨询咧野猪管理咨询小组啊。咁呢个小组嘅成员咧就话系大部分原则上都系同意新措施咁啊，提到。署长渔护署长梁兆辉嘅一个嘅说法嘅咁，今日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电话旁边有邓女士，早晨。 系早晨啊，唔好意思吓、啊，多谢你哋俾个机会我讲。 请讲， 因为咧我就响上水北，即系北区啦，上水一条村住嘅。我哋村咧就已经系即系啲农业咧，已经系比唔系嗰啲耕种嗰啲人咧，已经比较年纪大嘅。但系咧，我哋甚至响度咧种多少嘢啦。或者係有陣時咧，好艱難辛苦咧，都種啲即係番薯芋頭，你知嗰啲比較好啲噶啦。咁然後又襟山啲嘅，咁樣嚟俾即係自己食好，拎去賣好，咁或者其他菜都有。咁嘅時候咧，但係好可惜，不斷咧啲野豬咧咁走落嚟，搞到咧嗰啲田嗰啲嘢咧，就算你唔係食得呢啲嘢啊，嗰啲粉葛啲嘢咧，全部冇曬噶啦，不俾佢哋食曬噶啦。咁而咧。連香茅連各方面嘢佢哋唔食嘅時候呢佢都踩死你整爛你叫起曬佢哋因為要食有人嘛我哋已經啲人呢不斷咁用各種方法去趕曬佢甚至呢投訴咗俾漁農處係若干次到而家呢起碼有3-4年都收唔到效果而且呢嗰啲野豬呢不斷咁走落山成群成群夜晚好好甚至有陣時日頭都話見佢哋嘅，咁然後咧跟住咧帶住成群，佢哋咧越嚟越多，究竟我哋應該點樣處理咧？話俾漁護處聽，佢又派啲咁嘅燈，開始嘅時候咧一兩日咧就得，耐啲之後咧就冇用，嗰啲有聲發聲嗰啲咁嘅燈仔嗰啲嘢咧，又係一兩次佢都唔驚，第3-4次之後咧，跟住咧又走落嚟，一樣將你。食得唔好，唔食得好嗰啲嘢咧，全部你所種嘅嘢都撬起曬。咁究竟我哋應該點樣去耕種，點樣揾食呢 o、okay, k 好啊，唔該曬鄧女士，都係講到佢喺北區種田嗰個狀況，咁啊種一啲頭先提到嘅番薯啊、芋頭一啲喺泥下面會出現嘅一啲農作物啦，咁啊。受到野豬的影響啦，頭先都講到佢嘅情況啊。咁啊，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講到喺見到野豬有冇見過啦，喺市區有冇出現啦，或者而家講到一個新措施嘅漁護署喺其實前晚就已經有一個嘅行動係做咗嘅，就係市區出沒嘅野豬會有一個捕捉同埋人道毀滅嘅方式去處理嘅咁。另外想同大家咧講下有關於。早前美國聯邦快遞即 FedEx 就係決定關閉香港機組人員嘅基地。咁佢見到佢哋咧回應傳媒嘅時候咧，就提到話，由於全球嘅商業環境不斷改變啦，以及因應香港檢疫嘅安排啦，咁佢哋公司就決定關閉香港嘅機組人員基地，並且遷移咧啲機組人員嘅。不過就話咧係佢哋嘅呢個快遞嘅業務咧係會如常維持啦，並且係繼續咧拓展香港市場嘅咁。喺空運上面嘅人手或者长远，香港作为航运中心的角色，在长期未能够同外地通关的情况之下咧，有啲咩影响咧？咁今次嘅有一个咁大嘅大型嘅公司咧，联邦快递咧，美国联邦快递咧，系关闭佢哋香港机组人员嘅基地，有冇反映啲咩咧？请嚟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嘅，有中大亚洲供应链及物流研究所所长张伟文教授，早晨。 早晨，主持人。 早晨，张伟文教授。头先讲到嘅报道都提到话，呢、这个国际大型嘅物流公司咧，呢、这个美国联邦快递就话，其中提到话，因应香港嘅检疫安排，同埋话商业环境不断转变，咁啊关闭香港机组人员嗰个基地嘅。你点睇呢个做法？ 呢、这个做法系其实佢哋具体 開飛機嘅飛機師離開咗香港，其實都已經唔係啱宣布嘅時候發展嘅。咁而家呢個宣布係話攞走咗香港作為佢機組人員嘅基地呢個消息咧，可能就係話進一步就係決定，可能短期之內都唔會翻香港嘅原因，就將佢哋啲家人都撤離香港。咁對香港係有一定嘅影響嘅，就係話佢哋將啲機組人員基地喺香港，就係話香港多啲航班，咁好多人喺呢度香港調動，亦都係對香港前景係會睇好先，會有更大嘅投資。咁而家呢一個睇法可能改變咗啦，咁所以就唔再喺香港作為一個基地。 本身呢譬如呢啲大型嘅物流公司咧，喺香港嘅機組人員係多唔多嘅？係 其實就都多嘅，咁就未必一定係話呢個 FedEx 啊，聯邦快遞係最多。不過咁因為佢哋係美國嘅公司啦，咁為咗調動方便，咁有啲機組人員佢屋企啊，或者係以香港為一個暫時居所，咁先成為一個基地。咁係一個對香港前景發展嘅肯定，先至會話揾香港作為一個基地嘅。 但呢啲機組人員主要係咪都係貨機嘅機師嚟嘅？係 以聯邦快遞嚟講就係啦，因為佢係一個貨運公司啦，咁佢冇唔會有好多其他嘅機組人員，主要都係機師，同埋好少量嘅其他服務人員啦。 不過佢搭傳媒嗰個嘅即係説法啦，就話業務係如常維持啦，亦都提到話繼續拓展香港市場。你自己點睇呢？業務係咪真係可以完全如常啊？喺冇一個嘅即係機組人員喺香港嘅基地之下， 我諗業務佢可以維持，咁但係發展嘅前景就冇以前咁睇好啦。咁佢而家之所以話唔需要向香港作為一個主要機組調動嘅地方，就係因為香港嘅疫情嘅監控就比較嚴謹啦。最主要嘅其中一個措施就係話，如果機組有一個人發現係染疫啦，佢所有密切接觸者咧都會喺香港被扣留，然後就送去檢疫中心21日。咁呢個咁樣嘅做法咧，係對航空公司嘅運作有好大嘅影響。咁除咗我突然間有一組人係俾你扣咗21日。就要找另外一組過嚟，亦都唔知幾時又有一組發現有一個人染疫，就成組人被扣，所以為咗避免呢種風險，佢哋就選擇唔喺香港過夜啦。 即係可能係一個人手壓力方面，用呢個方法嚟舒緩一啲。 咁所以呢個係相對係嚴格嘅，可能比其他地方，尤其是佢哋而家之所以話可以唔影響香港嘅運作，就係話佢唔喺香港過夜。咁嚟香港之前，喺其他城市停咗，咁人哋嗰度過咗夜，先至嚟香港，可以維持到香港嘅運作。但係咧，佢嘅成本肯定增加啦，即係維停多個點。第二就係話，你係將一啲嘢本來香港發展嘅，推咗去你嘅競爭對手嘅城市，就多咗一個航點啦。咁時間耐咗，可能仲多咗投資喺當地咧。咁呢一個就可變成係不能逆轉嘅一個趨勢，亦都自己發展係受限之餘，亦都係推高咗你嘅競爭對手嘅發展啦。 我想知道，譬如即係而家喺過往一段時間都有啲傳出話，會唔會係貨運嘅機師都可能嚟到香港都要做一啲嘅檢疫嘅強制檢疫啊等等啊嘛？如果真係咁做，係咪會進一步再影響即係香港一啲航空或者一啲物流公司嗰個人手咧，或者佢哋嘅運輸成本會唔會再進一步升咧？呢個你點睇呢個？ 其實就係檢疫就係不嬲都有做噶啦。咁就而家因為有連續發生咗幾個個案咧，就會再收緊一啲啦。意思就係話，除咗檢疫之餘，譬如國泰嘅機組人員翻到香港，咁你係檢疫冇事啦，翻屋企都要限制佢行動嘅，即係唔可以出街啊，成啦。咁係對機組係有相當嘅限制，咁航空公司嘅調配亦都受到好大嘅困擾嘅。咁最大問題都好似頭先講咧，如果有一個係受到檢疫係正嘅，就要成組人係隔離21日咧。咁大部分航空公司都冇辦法去管控呢種咁唔知道幾時會爆發嘅風險，而且個成本亦都好大，所以連國泰都喺度考慮緊話係咪將佢哋嘅機組人員 就派咗出去喺出面外站嗰度轉多幾轉，啊，連續做一個月甚至兩個月先至翻香港，佢避免嚟到香港隨時被檢疫， 嗯， 啊，發現有問題就被啲隔離啦。咁，佢可以留喺飛機上面唔落機，就完全係同香港冇接觸，咁就走。咁就可以避免，嘗試避免呢個風險。 嗯，即係有啲報道都講，頭先你講到就係外地換班，即係國泰安排一啲機組人員外地換班咁。其實佢哋都話，即係官方佢哋嘅答法都係話，積極研究緊唔同方案啦，包括就係一個叫短暫嘅延長執勤模式，就係俾一啲安排啲機師執勤咧，由香港出發嘅航班之後咧，就佢哋嘅執勤由外地出發一系列嘅航班，可能係兩至四個月咁樣啦。咁，你自己覺得整體呢個情況會唔會都令到一啲機師係有流失嘅咧？會唔會可能係咁？一啲人才上面嘅流失咧？ 會㗎，因為要離開屋企人兩個月，咁其實都係一個問題嚟。一個就係不知點樣控制一個風險。另外一個就係雖然你將自己嘅機組調咗向其他國家，可能檢疫嘅要求冇咁高，咁就減低咗個風險，但係增加咗個成本。就係話你外派咗之後，所有嘅薪津啊，同津貼啊，喺外邊生活啊，等等都係由航空公司要支付，所以其實兩個係兩害取其短咁解嘅啫，並唔係話解決到個問題嘅。 嗯，整體嚟講，你覺得作為香港一個嘅航運中心嘅地位喺而家疫情之下，而家譬如先提到一啲公司都可能將個基地係好似搬去外面咁樣啦，就唔再以香港為一個基地啦。那個影響有幾大咧？同埋即係而家喺。即係個防疫政策，香港就係清零啦，但係同其他地方有一啲分別啦，有啲就係與病毒共存啦。咁喺一啲物流嘅或者作為一個航空中心嘅競爭力上面，會唔會都有影響咧？這個 影響係會有嘅。就如果呢、這個疫情過得快嘅話，咁三幾個月就過去，咁我哋可以減輕嗰個檢疫嘅要求。咁影響係短期。但是如果话是长期要维持一个咁高规格嘅检疫要求嘅话咧，对香港系会有一个好深远嘅影响咧。香港而家区内系一个航空货运嘅枢纽，但系唔系冇竞争对手嘅。咁你自己唔增长之余，仲要助长咗你竞争对手嘅发展咧，呢个系对香港长远系有相当大嘅影响嘅。 最大競爭對手係邊啲地方，或者佢哋係咪就係正正係與病毒共存嗰啲地方？ 最大譬如新加坡啊、韓國首爾啊，而家都最近係宣布咗係要改變嘅政策，係與病毒共存啦。咁其實我自己覺得就係與病毒共存，亦都唔係我哋一個選擇，即係可以選擇唔與病毒共存嘅。呢個病毒我諗始終都會一個長時間係都會存在。咁就香港嘅問題咧。就唔能夠話邊度發現有問題就淨係去堵塞嗰個地方。咁我哋香港嗰、那個外防輸入呢，係如果你做得太嚴嘅話，反而又會影響咗你一般市民嘅正常生活。因為香港唔同其他國家，就係話好多物資都係要靠外地輸入嘅。如果你防得太緊嘅話，咁我哋可能日常正常生活嘅必需品都未必係會供應如常。咁所以做一個平衡同埋抗疫，亦都唔係話淨係呢個對外有接觸嘅層面係有風險。咁亦都係全民一齊抗疫啦。咁我諗係戴口罩同埋打疫苗係最有效。我哋而家最大嘅問題就係年長嘅長者打疫苗嘅百分比比較低啦。所以如果話真係與病毒共存咁早咗嘅話咧，可能會對長者染重病或者甚至死亡是會造成很大的影響。 嗯 ，OK， 好，唔該曬你啊，張偉文教授。張偉文咧就係中大亞洲供應鏈及物流研究所所長嚟嘅，又請到位嘉賓，點睇今次美國嘅聯邦快遞咧喺香港嘅機組人員基地咧係話關閉嗰個情況，又揾佢講下佢嘅意見先。有香港工程師學會物流及運輸分部主席徐漢恩，早晨。 系，早晨， 早晨，徐汉欣，讲下头先讲到呢、這个FedEx 啊，美国联邦快递嗰、那个话喺香港个机组人员基地话关闭，咁啊有几个原因啊，头先提到就话检疫嘅安排啦，亦都考虑到全球嘅商业环境不断改变啦，咁点睇今次佢哋呢个决定咧？ 咁其实最主要嗰个问题系因为嗰个检疫嗰个要求嘅事情，我好大相信嘅，因为如果香港政府对嗰、那个对嘅机组人员嗰个检疫要求有一个更改同埋改变嘅话咧，会直接加重咗佢哋嗰个整体嗰、那个嗰、那个我哋叫做机组人员嗰个 monitoring， 即系话佢哋嗰个安排咧，即系嗰个监啊调监嗰样嘢咧，会有好大影响。咁变咗喺呢个咁嘅情况之下咧，佢哋要办。咁變咗佢唔可需要去可能第二啲地區，因為其實香港嗰個hub其實好細嘅啫，唔係好大嘅。咁FedEx 個hub其實最大嗰個其實喺廣州啊，其他譬如韓國啊、台灣啊、新加坡都有好多嘅。咁變咗其實佢而家做嗰個安排係一個相應嗰個做法去應，即係應變翻而家香港政府對即係對檢疫嘅要求嘅啫，其實。咁對於嗰個實際嘅航班，即係嚟香港實際航班嗰個影響，其實如果係講喺嗰個機組人員嘅安排嗰度咧，其實佢影響唔會十分之大。但係當然啦，如果嗰啲飛機係直接要嘅嚟到香港嘅，或者係嗰啲機組人員需要喺呢度做檢疫嘅，咁於唔係淨係 FedEx 嘅，其他唔同嘅航空公司啊。嗰、那個安排咧都會一個好大嘅壓力，因為其實喺一個即係喺嗰個COVID 嗰個期間嘅好多公司即係辭退咗一大扎嘅機師啊、機組或者需要喺一啲商業啊或者啲 training 嗰啲，咁變咗如果佢哋突然間有個咁嘅要求嘅話，佢對於機組人員嗰、那個數量嘅要求係嘅要比較多咯。咁、如果要比較多嘅話，咁實際上佢哋個供求咧有問題，尤其是機師咧，唔係話我隨時可以上翻班嘅。譬如如果佢一路即係好一時間揸冇揸到飛機，佢 refrain 冇 keep 到之如此類嘅話咧，佢係需要有段時間先至可以上得。譬如话我今日冇揸，听日即系过咗几个月之后，我有即刻揸翻就冇问题。 OK， 即系变咗呢一个情况咧，即系系会形成对于香港本地嗰个货运，尤其是货运嘅需求咧。 徐汉欣，我想问啊，即系对于香港成个物流啦，或者今次呢、這个美国联邦快递呢一个嘅做法咧，会唔会都担心其他嘅国际物流公司都有类似嘅做法，或者系一啲香港嘅严厉一啲咧、严谨一啲嘅防疫措施之下，都会撤出啊，或者将佢哋香港嘅基地关闭，类似咁嘅做法咧，会唔会咁？ 我谂应该咁讲嘅，因为其实最主要嗰样嘢就系航空公司又好，货运。公司都好咧，即系航空公司都好咧，都系睇十一点行嘅啫。咁但系当然咧，而家嗰个即系呢个检疫要求咧，令到佢哋系真系有即系做嗰个检疫嘅系个部门。咁变咗咧，我哋会睇得到咧，其实对于嗰、那个将即系一个好快脆咧，对于香港个班咧个影响就会有好快就会发展出嚟嘅。咁變咗，如果你嗰個 capacity 細咗，即係你整體嗰個運力少咗嘅話咧，咁好簡單嘅啫。其實有啲地方可能係東廣州、新加坡或者其他嘅地方去做。咁係其實整體嚟講咧，喺我應該係講話喺個短期，即係政策要短期落實。如果政策係維持一段長時間咧，對香港嘅影響好大。但是如果呢一個政策係講緊一個短期戰政策，即係唔係一個長期嘅話咧，我相信嗰個持續影響應該都唔會 有。OK， 但係對譬如空運嗰運輸成本都未必有一個長遠嘅影響，你覺得係咪？ 應該咁講係短期嗰個空運嗰個價值肯定會上升嘅，因為發現 短期會上升係咪？因為窒咗少少。 市一定會上升嘅，係啦。咁但係當然咧，即係如果佢可以將嗰個政策到期時，或者嗰一段時間佢可以回落翻嘅，咁慢慢慢慢嗰個價錢會上翻轉頭咯。同埋而家一個唔係幾好嘅 timing 係因為而家啱啱趕緊聖誕啊、新年啊，有一啲嘢即係其實趕緊去好多唔同嘅國家。咁而家開始做呢條嘢嘅話咧，直接會影響到嗰個整體嘅好。不過對於有啲客咧，可能就會哦，咁冇辦法啦，我都要廣州啊、深圳啊或其他機場去做可能嘅，即係替補。 O、okay. K， 即係你哋嘅唯一嘅解決方法都係揾其他方法，即係其他地方去替代咁，係咪咁？ 係，一定係咁。其實從公司其實好 flexible 啫嘛，其實。即係如果你香港唔夠位嘅，咁我咪將嗰啲，因為其實大部分你都知道香港大部分貨都喺中國過嚟㗎啦，係咪先？即係除咗國泰咧，國泰就咩同唔同國家都會有啦，係咪？啲嘢中轉緊咗，中轉。咁喺物流公司嚟講，咁佢咪將嗰個主體咪移咗深圳啊、廣州啊其他地方去做一個貨運，即係轉嘅貨運嚟咯。 OK， 其實好老實講咧，其實好多物流公司都已經將佢哋嗰個咧喺中國嗰波方面咧 expand 得好快。尤其是一些包機嘅，包機仲更加多。 好 ，OK， 好啊，唔該曬阿徐漢欣啊，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徐漢欣咧就係香港工程師學會物流及運輸分部主席嚟嘅，咁同我哋講到咧就係有關於美國聯邦快遞咧決定關閉香港機組人員基地同埋引申到其他貨運嘅情況嘅。 部門開支，據了解，政府向社福機構發放嘅整筆過撥款，亦都會因此削減1%，預料明年4月起實施。如果落實，將有164間正接受津助的機構受到影響。據了解，社聯曾經寫信給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希望豁免削減社會福利資助。如果因為財政考慮，亦都期望今次措施是過渡措施，促請政府兩至三年後檢討，回復原來的撥款水平。星島日報報導， 南華早報引述內地的消息報導，預料本港在下個月第一個星期可以同內地通。 星島日報報導， 南華早報引述內地的消息報導，預料本港在下個月第一個星期可以同內地通關，屆時港人返回內地之後可以免檢疫，初期每日只會有幾百個名額。報道說，免檢疫的市民需要做檢測和使用可以追蹤的系統，名額將會逐步增加到每日幾千個。南华早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有动物关注组批评渔护署诱杀野猪的做法完全不能接受。环境局局长黄锦星接受东方日报专访的时候表示，今年野猪伤人数字较过去同期急升十倍，野猪带有病菌，如果太接近社区，或者会有机会将人畜共通的病菌传染给人类。渔农自然护理署就说，今次行动的手法非常人道，会继续采用。东方日报报道。 明報報導，漁護署在野豬襲擊附近三日之後，上個星期五宣布捕捉以及人道毀滅市區野豬，前晚首度在南區深灣道捕殺七隻野豬。署方昨日重申做法非常人道，漁護署署長梁兆輝昨日向明報否認新的措施與警員受傷事件有關，又說今年六月已經在立法會交代新措施，並且諮詢野豬管理諮詢小組。動物團體就批評署方黑箱作業以及缺乏公眾諮詢之下急推新措施。明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特首林鄭月娥表示，期望傳媒自覺維護國家安全，主動向社會傳遞國家安全信息，並且應該主動糾正社會上的錯誤資訊。她形容，如果國家安全不獲充分保障，新聞自由亦都會失去基礎。對於特區政府被指解說不足，林鄭月娥坦言，政府解說能力有待提升，已經要求各司局長在新聞處配合下，更加注重發放信息和解釋政策。經濟日報報導。 在社评方面，明报的社评说，近年虐儿惨案接二连三，事后当局虽然有采取一些亡羊补牢的措施，但是只是小修小补，没有保护罪，立法进展缓慢。社评说不能够再叹慢板。本港虽然有儿童死亡个案检讨委员会，但是主要集中在宏观分析，亦都没有法定权力，当局应该设立专门调查机制，审视具体的死亡个案，找出保护儿童工作的盲点所在。明报社评。 东方日报政论， 港府昨日宣布擴大接種第三劑疫苗安排，放寬所有已經接種第二劑科興疫苗而且超過六個月的市民下星期二起接種第三針。政論說外防輸入依然中門大開，防疫漏洞百出，但靠谷針顯然並不足夠，港府再不堵塞豁免檢疫漏洞，市民怎樣響應打針，怎樣嚴守社交距離都是無濟於事。《東方日報》政論。 文匯報社評提到，有外賣平台的送遞員近日因為不滿資方削減服務費而發動工業行動，更加有外賣員在工作期間遇到意外受傷。公司聲稱會為每名的送遞員免費提供團體意外人身保險，但否認有僱傭關係，不承認工傷責任。社評說，假自雇的問題一向備受關注，政府應該盡快啟動修例，立法打擊假自雇，維護打工仔權益。文匯報社評。 成功社論說，環境局和漁護處今年6月曾經向立法會交代野豬管理計劃的情況，表明透過不同措施已經解決或者暫時解決大約六成的野豬滋擾黑點。由於避孕疫苗在中長期階段會逐步顯現成效，預期野豬的滋擾個案逐漸減少。社論就質疑，點解短短幾個月又忽然講成野豬失控呢？這個正正是無法服眾，急切殺野豬並無理據。成報社論。 呢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讲，较早前中环湾仔绕道去北角方向，近住城市花园慢线嘅交通意外咧清理好。咁而家中环湾仔绕道去北角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系挤塞，车龙喺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而观塘道入东隧方向咧都系挤塞，车龙就喺牛头角港铁站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日明爱医院一段车多，龙尾就在泽安村。龙翔道去观塘车龙就在星河名居。在新界西贡公路去回西贡方向，近日北港路一段就慢车，龙尾排到去康湖居对出。另外象鼻山路去回荃景围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一段都是挤塞，车龙在象山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西贡的普通道去九龙方向，近住福民路一段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木棉山。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1年11月19日，大围九巴翻侧意外，一死十一伤，司机被捕。 国泰三名确诊机师严重违反外站逗留规定离职，运防局促严肃跟进。 接种两剂科兴疫苗满六个月，下周二起可预约打第三针。 拜登确认正考虑外交抵制北京冬奥。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跟大家講到有關於野豬的情況，見到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在接受東網的訪問的時候都提到，就話今年的野豬傷人數字比起過去升了10倍，政府在過去半年檢視相關數字之後都有擔心，為了保障社會和市民大眾安全，認為有需要加大力度處理。問到漁護署在野豬 襲擊咗警員之後咧，三日咧就有呢一個嘅野豬嘅新政策啦。咁佢就話措施咧係咪因為警員受傷而設？咁黃錦星咧就係否認嘅，亦都係透露措施已經醖釀咗一段時間，但係就喺個訪問嗰度咧就話冇交代具體嘅日期咁樣嘅係。咁啊，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頭先講到有關於野豬同埋漁護署嘅行動啦，亦都提到一啲貨運嘅情況，一啲嘅空運啊、物流啊，而家喺疫情之下一啲嘅大型物流公司咧關閉咗香港嘅機組人員嘅基地人手等等嘅情況嘅。另外有關於咧打針方面，見到之前咧就係打第三針啦，就係喺一啲嘅優先群組，即係譬如講一啲免疫力弱嘅人士等等嘅咁。咁啊，最新咧，尋日就係公布啊，市民咧都係可以，如果佢係接種咗兩劑嘅科興疫苗嘅話咧，係有夠六個月啦。咁佢哋唔論佢哋啦，不論佢哋係咪優先群組啦，都可以咧由11月23日，即係星期二開始咧，係預約或者由當日起咧係接種第三針嘅新冠疫苗嘅。咁啊，見到政府發言人咧個稿入邊都提到就話。就是评估了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和疫苗接种站的接种能力和服务需求之后，所以就扩大今次的接种安排，希望找更多的符合资格的市民可以接种，加强保护力。请来电话旁边一位嘉宾和我们谈一下，有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早晨。 朱良文，早晨。 早晨，梁子超医生。刚才讲到第三针，现在说打了科兴两剂够六个月，就不是说优先群组了，就全部人都可以打第三针了，下个礼拜开始。点睇个时机上，或者点睇今次扩阔嗰个嘅涵盖嘅程度呢？又 嗱，因为我哋有疫苗接种中心都有能力，而事实上入面呢就是说，如果你睇返全球嘅证据呢，无论你打科兴又好，伏必泰都好呢，抗體度唔度到都好啦，就話你始終咧就嗰個功效咧喺六個月之後咧，由這預防而感染嘅功效咧，兩隻疫苗都會下跌嘅。所以其實咧就係話咧，兩隻疫苗咧其實都係需要打嗰個加強劑咧嚟到保護，即係話延續嗰個保護咧。尤其是如果我哋第日咧係想話，譬如話係與病毒共存咧，更加係要盡快咧。是推廣那個第三針，而你睇翻就以色列、新加坡同埋德國嘅經驗入面咧，其實都會睇到咧，就係話伏必泰入面咧，如果係過咗六個月入面咧，其實入面都係話嗰個保護力下降，就算你度到個抗體水平咧，大絕大部分咧，但係嗰個保護嗰個水平咧，都係大幅度下降嘅。所以其實伏必泰咧都係要咧，譬如話係要打第三針噶啦，同埋應該都喺六個月嗰陣時候之後打咧。喺香港咧，其實我就真係唔係太明白咧，點解我哋係先打一隻先，而唔係兩隻一齊嘅？因為我哋全部嗰啲人嘅接種咧，都係話係分批咁樣咧，陸續咁樣，即係話喺過去嗰大半年咧，咁就慢慢咁樣接種落嚟。你個個打嘅時間唔同。你冇可能咧，系先處理咗科興嗰、那個，譬如話第三針咧，然後先處理嗰個伏必泰第三針嘅，因為我哋而家咧係科興好多人都未夠到期再打，即係話係第三針，但係調翻轉頭咧，伏必泰有啲人已經係超過六個月啦，係要打第三針。咁其實政府都應該要盡早處理呢個問題咧。如果唔係咧，你就浪費咗你嗰啲疫苗接種中心嗰、那個。即係話個人力啊，即係變咗你橫掂都係咧，你可以咧，譬如話係全面咁樣推廣個第三針咧。咁當然咧，又話我哋另一個問題就話係嗰啲嘅長者同長期病患者，尤其是院舍嗰啲，嗰、那個接種率仲係咁低嘅時候咧，我哋搞咗好耐啦。咁究竟政府可能真係要睇睇我哋啲即係長期病患者嗰陣，究竟佢哋有咩特別嘅一啲嘅誤解，同埋有咩問題咧？而令到個個都遲遲咧，唔係話即係話係去打咧，佢屋企人究竟有咩問題咧？我哋都要針對一啲社會對嗰個疫苗嗰個嘅誤解，有時嗰個副作用嘅誤解咧，而令到咧我哋可以咧係大幅度推廣埋一啲嘅長期病患者啊、長者嗰啲嘅接種咧，我哋先至香港先能夠平穩咧，係過渡到譬如話你真係與病毒共存。因為你太早啦，當然好多嘅商界喺呢個階段咧都好多嘅壓力啊，好多嘅嘢咧喺營運啦。咁但係有一樣嘢我哋要知道咧，就話如果我哋唔準備好個社區咧， 我哋會面對嘅過早嘅，譬如話係開放嗰陣時候咧，係會面對咧，可能比呢個新加坡係比呢個德國比以色列嘅即係前一段時間所面對嘅問題更加嚴峻。好多我哋本身由於以前咧係冇呢個大幅度嘅呢個爆發呢個病毒咧，就我哋好難會預期咧，我哋嗰個群體嘅免疫咧係能夠有一個即係話好似有啲譬如話不幸嘅有大疫爆發嘅地方有一個免疫補充啦，好似譬如印尼啊、印度嗰啲咁，佢嗰個疫情係冇咁快咧，係可以咧，譬如話係幾個月內咧係跌落嚟嘅。而我哋如果係唔做好呢啲準備咧，其實係會對我哋咧喺下年咧係即係話係有。即係話同嗰個全球通關嗰個時間咧，係會有一個推後啦，亦都會對我哋今個冬季咧，如果不幸有一個外防輸入嘅漏洞嗰陣時候咧，如果我哋產生第五波咧，如果我哋唔能夠及時即係話係打好個第三針同埋推高個長者接種咧，你嗰個第五波嗰個嚴峻嘅程度咧，可能係比其他地方係更加嚴峻。 OK， 嗱，梁志超醫生，我就想問啦，因為之前都話第三針係一個加強劑嘅一個嘅作用咁樣啦，都有人問過啦，係咪即係直情要將而家話打咗兩針就叫做完成接種疫苗呢個定義或者資格咧，係即係涵蓋到第三針打曬三針先叫做完成係打針咧？咁你覺得係咪時候或者係需要做呢一樣嘢咧？無論係科興又好 ，FB 泰又好。 通常我哋叫做系咪完成呢，你真要睇个实际个问题。因为如果你绝大部分人口都未打第三针嘅，你用咁嘅做标准嘅，咁就搵嚟搞嘅啫。通常我哋就咁嘅，你要考虑改变呢个做标准呢，起码呢都系话你入面嗰个人口入面呢系大部分都系话完成咗，譬如话系第三针嘅，咁你唔可以改嗰个标准囉。咁有啲地方都考慮緊，譬如你英國啊嗰啲地方考慮緊。事實上就係話呢，如果你話而家面對嗰個呢，就係話六個月之後入面呢，你嗰個疫苗嘅保護呢係會下降。所以如果你去以色列嗰啲地方呢，佢話如果你打針入面去豁免你啲檢疫嗰啲呢，如果你係第最後嗰針入面呢係超過六個月呢，佢其實而家呢個階段呢都唔承認嘅。咁其實呢個呢，我哋都係話喺個階段呢，當我哋嘅人口個覆蓋開始高啦，第三針嗰時候，我哋可能呢係可以修改呢個定義。但喺我哋未能夠做到嗰樣嘢，你修改定義嘅，你就影響到絕大部分嘅人。嗰、那個政治啊，同埋對嗰個經濟啊，嗰、那個影響啊，當然入面呢就係好難呢係令到個公眾接受嘅。 而家即係打第三針同第二針之間啦，即係除咗嗰啲免疫力弱嗰啲特別啲嘅群組之外啦，大部分都係要隔半年嘅。呢、這、一個位置其實有冇需要縮短咧？ 嗱，其實咧，我哋免疫嗰啲點解力又要去係譬如話要隔半年咧，就因為佢頭兩針咧係冇反應嘅，好多都。你如果你唔係話隔四個禮拜之後即刻打咧，佢哋根本上咧係即係話未必係有一個保護咧。但呢啲咁嘅譬如話嘅人士咧，其實係好大需要咧，可能六個月之後都係要再打另一針嘅增強劑嘅。雖然呢樣嘢暫時都未有一個定論啦，但係而家都係係個構思入面咧，這個可能性好高。至於我哋一般人嚟講，由於嗰個免疫反應能夠係比較強咧。如果太早打嗰時候咧，究竟嗰個副作用會唔會係相對會增加咧？呢個都係一個顧慮。 Okay， 因為大部分嘅證據入面咧，都係話喺五六個月後先打嘅，佢個安全性。即係你太早打嗰時候咧，對於啲免疫系統正常人嗰個反應會唔會更加強咧？呢、這個唔能夠絕對排除。而另一樣嘢就係話咧。嗰、那個相隔時間內咧，就似乎咧喺翻英國個經驗咧，佢哋初時有啲三四個禮拜打，相對佢十二個禮拜打咧，似乎十二個禮拜打唔淨止個副作用係會低咗，同埋咧佢嗰個保護性咧，好似都仲好過譬如你太急打。但係因為當時入邊咧，最主要嘅原因就因為你嘅疫情嚟得急，你如果太耐先打第二針咧，你就會有個問題。咁變咗咧，佢哋就將佢再提早翻到八個禮拜啫。咁我哋其實一樣啦，喺而家嘅情況入面咧，係話如果係六個月先打咧，那個安全性 同埋嗰個有效性咧係比較上咧係更加有保障嘅。除非你話當個疫情係嚟得好急，嚟到即係話真係一個第三波嘅爆發，咁我哋考唔考慮入面呢，如果係見到係有一啲嘅打完針係五個，譬如話係三四個月已經嗰個保護力開始降低嗰時候呢，我哋考唔考慮要將第三針再推遲呢，推前呢，嗰個可能係另一個考慮。但係呢個階段呢，由於你冇一個好嘅安全性，同埋冇一啲好嘅即係話佢嗰個係有效性嗰個數據嗰陣時候咧，我哋就唔真係即唔太建議喺呢個階段咧係將佢譬如話係推前嘅。尤其是咧，我哋都唔知道咧推前咗之後咧，會唔會對佢嗰個持續個保護力有所影響？而事實上入邊咧打完第三針個持續保護力去到幾時咧？而家我哋實際上都冇一啲具體數據。 Okay.好啊，唔该晒梁子超医生，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梁子超医生咧就系呼吸系统专科医生嚟嘅，同我哋讲到政府寻日就话啦，会扩大接种第三剂新冠疫苗嘅安排，就系讲紧接种咗两剂科兴嘅市民。咁啊，第二剂距离即系最近嘅时间咧系超过六个月嘅话啦，咁可以下星期二，即系11月23日开始预约，或者系喺当日咧系打第三针嘅。咁啊，点睇？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另外之前同大家咧都有讲过有关于 Foodpanda呢個外賣平台，之前有一個罷工抗議，他們就一些外賣員就不滿意資方是在過去這一年都有削減一個叫訂單基本服務費的，他們昨天又再跟資方談，又找他們一位 嘉賓，他們都有份是參與會面的，之前跟我們一起談一下。有飲食及酒店業職工總會組織幹事何鴻興，早晨。 早晨早晨。 何鴻興，昨天你有沒有份見？昨天你是 有在裡面，我們都昨日的会面都差不多谈了成六个钟左右。 整个会面情况如何，还有没有达到什么共识，是不是有多少个外卖员出席啊？ 昨日我们都有好像之前讲前日都有8名的代表出席啦。今次其实我们最后都有整个方案都讨论了很久啦，讨论了两日的那么久。主要原因都是整个的系统上的问题，甚至乎我们基本服务费订单都讨论了最久的。咁但係都係好多情況都要等留待佢哋嗰邊Foodpanda 香港分部要問下總公司嗰邊嘅情況。咁雖然我哋即係想爭取好耐嘅，即係提高翻最高最低嗰個基本服務訂單嗰個費對去唔翻我哋50-30嗰個水平啦。咁 即係講電單車手50元一張單，步兵單車手30元一張單。 係啦係啦。咁但係我哋都曾經都表示咁樣。如果傾唔到落去嘅談判台，咁但係公司表示即係其他方面，即係一路以嚟深層次矛盾，佢都有信心可以解決，咁所以我留待咗今日咁公司再談判啦。咁公司都俾出一個都我哋都覺得可以即係可以接受嘅方案。咁因為見到公司係真係好有誠意，繼續同我哋即係有繼續良好嘅會面啦。咁嚟佢都話佢有信心個地我哋最成個系統上影響到我哋收入嗰個叫做地圖嗰個問題，佢喺2月份會解決。咁同埋佢都表示知道總即係成個全球嘅政策，佢會不停將嗰個基本服務費調整同埋可能會下降啦。咁佢都承諾咗喺未地圖未整好嘅時間，同埋都會承諾嗰、那個最低嗰個基本服務費咧，佢會凍結下調。凍結即係成個凍結啦，唔會再有任何調整嘅，去到明年嘅6月份。所以見到其實公司都有承認，所以我哋大部分幾名代表討論過之後，雖然爭取唔到我哋最想爭取嘅東西，但係都係接受嘅，係啦。 但係6月份之後冇話嗰個最低嘅服務費會升定點，冇講過係嘛？ 冇講過。咁但係就我相信到時我哋如果即係我哋唔滿意嘅，到時都可能有下一步行動，甚至乎即係我睇下公司即係最其他我哋有好幾個訴求，佢都同意咗，咁睇下公司係咪做到佢所講嘅承諾，我哋再睇。因為相信我哋都未必等到6月嘅。 係咪話你哋都有個共識要增加呢個繁忙時段獎金啊？增加幾多同埋保唔保到你哋之前降低咗嗰個嘅最低服務費咧？降低咗嗰個基本服務費咧？ 其實嗰個增加嗰個繁忙時間，佢即係雖然爭取唔到所有個50-30嗰個基本服務費，我哋車手電單車手增加啦。咁但係佢用一個替補方案，就係所謂用嗰個叫做增加平日嗰個繁忙時間津貼。 獎金，咁係電單車有8蚊，步兵有36蚊咁樣嘅。咁呢個其實我哋都大約覺得，如果係公司係成個全球政策咁搶眼，話基本服務費嗰度唔可以調整啊，甚至乎係會繼續持續下降。咁我哋爭取呢個嘅話，公司都話我地圖解決埋，其實同以前差唔多。咁我哋都上線嘅公司上咁有誠意，所以我哋都係接受咗可能呢個平日嗰個獎金，平日繁忙時間獎金嗰個問題。 所以整體其實你今次提出15項嘅訴求，最大嗰個叫最低嘅服務費嘅水平就冇達到啦。咁究竟有幾多項係真係達到，或者達成咗共識，或者成個行動，你覺得係咪叫成功？ 整個行動其實我哋即係雖然即係有好多嘅外賣員都覺得，喂，爭取唔到嗰個最低基本服務費嗰個增加，其實都好難去即係再溝通嘅咯，公司咁強。但係其實我哋幾個代表都即係討論咗咁長時間，都好耐。咁都個問題就係公司，我哋有其中有5個訴求，我哋一定要去同意咗先噶嘛。咁雖然第一個同意唔到，但係其他譬如話地圖上嘅改善啊，佢都同埋呢個取消我哋所俗稱孖單嗰個削減第二張嗰個服務費，佢都話會而家個數價係 100% 嘅，都俾翻。咁另外譬如話停止即係無理咁即係停人嘅，即係停人叫人休息啊，個 Apps 會如果你取消個單嗰個問題，咁佢都話取消咗呢個情況啦。咁其實我見到其實有呢幾項我哋覺得最重要嘅情況，佢都有正面回應。咁我哋所以就話長遠嚟講，長遠嚟講係應該會有好大嘅改善，因為尤其是係地圖嘅問題，再加上公司係因為地圖計錯咗，喺明年三月都明年二月都有改善，咁中間嘅可能計算距離有錯誤嘅時間，如果多過真係同你送餐同 Apps 顯示嘅距離，如果真係超過1公里以上咧，咁佢會有額外5蚊嘅補償咁樣咯。 仲唔夠一分鐘咧？有冇信心？因為始終間公司係一個全球性嘅公司啦，唔係淨係得香港啦。咁可能去到你先話6月，即係起碼到呢段時間都會凍結咗嗰個服務費啦。會唔會去到6月可能會再下降，或者因應成個全球嘅政策會有啲再改動？咁點睇咧？呢個又 我哋係擔心嘅。其實見到其實全球甚至乎好多地方都因為嘅服務費調整，所以有啲罷工行動啦。咁但係我哋今次難得同公司有正面嘅會面，咁公司都承諾之後有任何嘅情況、任何修改啦，都會可能即係會安排同我哋去會面啦，同更加良好嘅溝通啦。咁其實我哋覺得今次嘅罷工成功同公司嘅會面，其實都因為係我哋團結，所以我都希望我哋唔好即係因為唔係係一次性嘅談判，或者一次性嘅罷工團結，希望更加大家團結一致。咁之後有咩事上嚟，大家都可以再同公司去做會面咁樣咯。 好啊，唔該曬何鴻興，多謝你。何鴻興咧就係飲食及酒店業職工總會組織幹事嘅，同我哋講到佢哋尋日都有份同一啲 Foodpanda 嘅外賣員咧一齊去同資方會面。 我89歲，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歲，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歲啦， 用打针，睇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大围昨晚发生的巴士翻侧意外，导致一名37歲男乘客死亡，另外2男9女受伤，包括巴士司机。那名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以及危險駕駛引致他人身體受嚴重傷害被捕，正被扣留調查。事發喺昨晚11:多，涉事嘅58歲九巴司機，當時駕駛一架88K線巴士，沿大埔公路大圍段往顯徑方向行駛。當駛至近大埔公路同青沙公路交界嘅時候，據報失控傾側。 政务司司长李家超今朝十点会在政府总部就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对立法会选举候选人的资格审查结果会见传媒。内地新增24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本土病例占8宗，其中7宗在辽宁大连市，河南郑州市有1宗。而内地在过去一日并没有新增死亡和疑似病例。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张明说，面对台湾问题，欧盟应该言而有信，遵守承诺。张明早前出席欧盟智库欧洲政策中心举办的吹风会，他回答提问时候指出，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内政，高度敏感，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的分量相当重，欧方一些人士似乎对此认识还未到位。他重申，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坚定而清晰的，这个立场从未改变，亦都永远不会改变。张明表示，近期遗憾地见到一些人似乎认为台湾是一张可以打、好好打的牌，认为可以透过它损害中国的利益。这种行径绝不可能改变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只会更加坚定中国人民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决心。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温暖，下星期一北风增强，日间显著转凉。星期二三早上市区气温降至16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960点，跌359点，成交额94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24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96点，升17点。部分活跃港股，阿里巴巴142元，跌14元。腾讯控股488.8，跌8元。碧桂园服务49.15，啱啱跳咗49.2，跌9.75。京东集团338元，升15元。美团280.4，跌5元。港交所461.6，跌3.2。友邦保险84.15，跌8.5。快手94.3，跌4.15。盈富基金25.1，跌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791，日元114.32，瑞士法郎0.927，加元1.26，人民币6.384，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727，新西兰元对美元0.703。日经平均指数报29,666点，升67点。港金现价报17,250元，跌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0.41美元，卖出1,860.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个渡轮消息啦。由于船只机件故障嘅关系，珀丽湾去中环二号码头上昼9:40，同埋中环二号码头去珀丽湾10:10嘅航班咧，将会取消啊。咁并且咧系会由巴士暂代。咁搭船嘅朋友咧，请你留意啦，就系珀丽湾去中环嘅渡轮服务系有所调整。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挤塞，车龙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 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咁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龙盘苑，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返去伟业街嗰条支路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 Mega Box。咁在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返去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津桥对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落去德士古道回旋处嘅支路就慢车，车龙排到去葵涌公园，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和斜村嗰段比较多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香港中文大学理学院地球系统科学课程副教授戴佩权， 作为负责任的公民，我们可以审视自己的生活习惯、消费和饮食模式，实行节约能源，采用减废、再用、循环再造三个守则，协助减少碳足迹，应对气候变化。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声声关注 香港家书。 嗨，我叫米点，我最叻踢爆威利。有人话食加热烟少啲臭味，健康啲。米点我啦！世上边有安全健康嘅烟噶？其实吸食加热烟同电子烟唔只会伤害自己，仲会有二手烟伤害到身边嘅人。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吸烟实有害，乜烟都米点。 2021年11月19日，大围九巴翻侧意外，一死十一伤，司机被捕。 国泰三名确诊机师严重违反外站逗留规定离职，运防局促严肃跟进。 接种两剂科兴疫苗满六个月，下周二起可预约打第三针。 拜登确认正考虑外交抵制北京冬奥。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刚才讲到关于外卖平台 Foodpanda 的一些外卖员，昨天再一次是跟资方谈，就是提出了一些诉求，之前都有十几项，最终有达成共识，包括就是说在平日会加设一个繁忙时段的奖金等等。他们原本的诉求就包括说是有一个叫最低服务费，这个就暂时没有共识的。见到 Foodpanda 有一个回应，都说是公司代表和送递员代表先后两次会面进行坦诚交流，仔细聆听了送递员意见，并且就他们提出的15项的诉求逐一提出方案和切实可行的新措施。方案也是全数获得送递员代表是一致支持的，就说会尽快安排落实新措施。另外同一个的外卖平台有另一宗的事件，就都有工会的关注。看到就是服务业总工会自由工作者分会就说接到有因为工伤的一些Foodpanda 員工的求助，詳情是怎樣呢？請另一位嘉賓跟我們談。有服務業總工會主席唐庚堯，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唐庚堯。可不可以講一下你們工會就接到這個一個 Foodpanda 員工的求助，那個詳情是怎樣？他是因什麼事工傷的？ 哦，因為他是在他工作期間，即是送東西的時候，就去踩單車就出現了一個意外，那就令到就骨折了，跟住要做手術啦，咁樣咁啊，都拖延咗都頗長時間啦，都有幾個月時間咁樣。 咁最終佢係 呢個投訴嚇， 即係最終佢而家係即係涉及幾多醫療費用啊，或者係咪想要求 Foodpanda 有一個嘅賠償，定係要俾翻呢筆錢，定點樣嘅？ 因為佢去要求報工傷嘅時候咧，公司就拒絕咗佢，因為佢公司話佢係自雇。就唔系佢员工，所以就冇呢个工伤，即系冇呢个保险嘅，咁只系作出一个比较上系比较普通一啲嘅意外保，咁即系俾佢咁样。 所以即系你讲嘅呢个意外保系 補償唔到佢真係嗰個醫療費用，定係咩意思？ 係啊！第一補償唔到啦，第二咧佢嗰個攞呢個保險嘅話，就會證明咗佢即係佢唔係員工咯，即係公司可能要同佢有個協議咁樣，所以佢一路都唔夠膽攞呢個保險，咁啊嚟工會求助咁樣。 嗯，但当初他们签约的时候是不是都讲明其实不是一个即是雇主雇员的关系，而是纯粹一个自雇人士的关系，所以一些工伤赔偿是没有的，有没有清楚讲明的？ 讲的时候呢他们没有讲的，全部都是网上大家签约啊，就是在网上他给个文件他，那你都知道他那些全部英文，他也都没有时间给他，也都很紧迫的时候要他签回，那就是这样了。咁到出事嘅时候呢，原来呢佢先知道哦，原来係咁嘅情况，咁就所以嚟工会求助，咁我哋亦都係去俾问下我哋嗰、那个法律顾问啦，我哋个律师，咁就经过律师研究过，咁亦都作出一啲意见或者有啲建议俾佢嘅。 个律师嘅睇法係点样呢？即係觉得佢就算係自雇人士嘅一个合约啦，都可以是在因为他工作期间受伤而拿到工伤的赔偿，定是怎样？ 因为这处出现了什么问题呢？因为很多时候现在我们都接到很多行业，就是其他新兴行业就一些求助，但是很奇怪的就是说很多东西证明到是雇员雇主关系，但是劳工处就没有理会到这样东西，就是等你们自己搞，你就告上法庭，然后拿出证据，咁呢啲要好漫长嘅时间，同埋一个工友咁基层嘅工友，佢点能够可以付出咁多代价去同你打官司，系嘛？ 嗯，即系所以你哋嘅律师或者你哋揾嘅法律意见，听到就系话，就算佢哋合约唔系写明雇员雇主关系，但系佢哋有一个实质嘅雇员雇主嘅关系喺度啦，同合约唔同嘅，都可以系应该攞到个赔偿，或者喺劳工处嗰度应该要有协助，系咪觉得系咁？ 系啊，因为你合约嚟讲系保障双方噶嘛， 嗯， 你唔系话单方面你话乜就系乜噶嘛，而劳工处佢真系净系听雇主嗰方面，因为佢都冇调查过，你就被催眠，你就认定佢系自雇人士，咁唔得噶呢样嘢。 嗯 吓，咁你嗱，而家老实讲啦，香港已经好多新兴行业啦，而家咁完全都冇保障到嘅。嗱，你睇疫情之后，疫情嘅时候，你哋劳工处又唔做嘢。疫情之后，而家产生咁多新兴行业，你点解唔去保障佢哋呢？你政府要负责噶嘛？你冇理由话而家咁就系咁，由佢有事发生，死咁多人，你先要去做嘢噶嘛？而家，因为咧，你政府如果你唔去监管同埋唔去注册呢啲咁嘅情况嘅话咧，由得佢嘅话，到出事嘅时候咧，对于雇员同埋市民，甚至乎雇主都冇好处。 嗯，我见 你睇我哋嗰啲而家仲用紧原用猪啊，几十年前嘅嗰个法例。 嗯， 你睇而家英国，就算你而家用翻以前殖民地嗰啲法例啊，已经好滞后，你应该去改变。我哋 Uber 嗰啲已经，你睇睇已经系打赢咗官司啦，人哋都。 嗯，所以你哋建议其实劳工处系点样跟进，系咪好似你咁讲，直情调查翻成个个案系咪真系所讲嘅自雇人士啊？定系 你证明咗系啦？你调查咗，你经过调查之后，好明确地你系点样嘅？咁然之后咧，你应该系要注册嘅，你要严厉执法嘅。咁大家都遵守呢样嘢，对市民都系有个好处。 嗯，你哋下一步行动谂住点啊？系咪有啲法律上面嘅援助就住今次呢个个案？ 而家就我哋嗱，琴日咧，我哋就听咗律师嘅意见啦，咁就睇下喺法援嗰处有冇办法可以做到啦。咁你知一个工友如果佢就点可以付出咁大嘅代价去打官司咧？咁都系要睇条件啦。咁我哋亦都好希望政府有关当局咧，即系要正视呢个问题咯。 嗯，Foodpanda 有冇再直接联络工会或者嗰个个案嘅人？嗰、那个人 我仲未收到消息，佢亦都未收到消息。 O、okay, K， 好啊， 因为佢嗰、那个嗱工友都好担心好多样嘢嘅，佢已经咁多个月冇工作，而你都知道 Foodpanda 佢又分几个级别咁样去噶嘛。 嗯， 咁你如果长期工伤，咁你已经系跌翻落去最低，咁你又要由零开始。但佢而家嗰个题我。听睇下佢嗰个伤势咧，即系我谂短期内都唔能够可以恢复工作嘅。 佢实质系停咗几耐？停咗几耐冇翻工？ 我谂都有七八个月噶啦。 咁佢呢段时间系点咧？佢系收入嗰度 系零咯， 冇其他方法帮到。 系啊，所以我觉得政府系咪要正视咧？你啲市民出现咗嗰个问题，你冇理由就咁即系吓处方冇理由喺度就咁睇嘅啫嘛，你要去做嘢啊嘛。 嗯， 咁你即系你话。如果陸陸續續發生，你而家呢啲行業再發生一啲問題嘅時候，咁嗰個保障喺邊度咧？ 嗯，我想問工會過往有冇接過其他類似啲外賣平台，因為翻工嘅期間受傷嘅一啲情況，或者嗰個殺傷如何？ 有嘅，因為嗱，你即係老實講，而家個就業模式已經轉變曬啦，即係同以前咧就好明確被僱員僱主個關係咧，即係慢慢都已經係唔係好清晰嘅啦。 嗯。 好、okay. 咁所以嗰啲求助呢，咁你弱劳工啊，而家嗰个情况，你要同老板打官司，你要付出好大嘅代价，你諗下。 明 ,ok。 咁你如果劳工处你都唔正视呢啲问题嘅话呢，我觉得呢就好有问题㗎。因为以后仲有好多呢啲咁嘅情况喺街嗰度。咁你对于市民啊对于工作者啊都唔公平嘅。 好，唔该晒唐根耀，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唐根耀就系服务业总工会主席。咁啊，头先讲到Foodpanda 啦，就住今次呢个工伤个案有个回应，都话留意到相关报道，但系话咧，由于报道入边咧未有足够嘅个人资料提供啦，冇办法咧去了解相关细节，所以咧未能够作出评论。Foodpanda 咧Foodpanda 香港必须强调，一直非常重视送递员嘅安全咧，亦都会为每名嘅送递员咧系免费提供团体意外人身保险，话非常。欢迎咧，嗰一名嘅送递员咧，同佢联络啦。咁亦都话会讲解有关保险嘅细节，同埋进一步跟进。另外，劳工处都有个回复，就话就住报道所讲嘅意外受伤个案咧，相关公司已经否认咗同嗰个该人士咧系有一个雇佣嘅关系，并且提供咧合约证明该人士咧为相关公司嘅独立服务提供者。咁啊，劳工处已经主动联络双方啦，向佢哋解释条例啊，就系讲紧雇员补偿条例嘅规定。咁亦都讲到话啦，会保障该人士为咗保障该人士嘅权益啦，劳工处正系协助咧那个当事人咧系申请法律援助啦，向法院咧系寻求裁决嘅。咁啊，先听一节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张凤平。 有一本奇书，书名好长，叫做《这情感仍会在你心中流动》。作者潘耀明，明报月刊的总编辑。书是一本收藏了当代文人的信札、文稿、书画和他潘耀明所做的作家的访问。这一本厚厚的巨著还刊载了作者和当代名作家合照的生活照，可以说非常之珍贵。 这本书入面拜访的作家、艺术家究竟包括了哪一个呢？艾青、冰心、叶圣陶、茅盾、余平伯、巴金、钱钟书、兰红、汪曾祺、黄新笛、卞之琳、庄克家等等，总有你心仪的作家啩。 作者潘耀明率先请金庸先生在他的序里面写了几句话，单单这一段好像新诗一般的赠言，我觉得是非常之难得的。一首为这本书而写的类似新诗的作品。 如非当年如，石非当年石，如化石中，远有当年在。你非当时你，我非当时我，我心中有之歌。记得当时年纪小，心中远有当时在，有你有我有当时。 这篇就是金庸为潘耀明这本书而挥笔写成的赠言。我觉得它是一首很动人的新诗，序里面的说话就是表示了这本书的访问是深情的访问，将在文化人心间永远记存，恒久常在。亦都是说这本书所作的作家访问里面的情感会在你的心中永远流动。情感在我们的说话之中交流，这本书亲笔的密保，他们说话的声音、生活的内容 人生观的面貌，以至文学的生活都是非常之宝贵。更难得的就是在这些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之中，人的情爱和信任、关怀和理想亦都流露无遗，留下了一页一页精彩的心灵记录啊。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这情感仍会在你心中流动》，作者潘耀明，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嗱，而家香港咧都用清零作为一个嘅抗疫政策嘅，咁啊见到咧喺民主党咧喺今个月咧有一个嘅调查，咁啊问到一啲嘅市民啊，对于一啲嘅防疫政策嘅睇法，好似问到四人限聚令点睇啊？市民又点样睇？而家即系如果同与病毒共存呢一个嘅抗疫策略咧，嗰成个谂法又点咧？咁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有民主党医疗政策发言人袁海文，早晨。 早晨， 袁海文，讲下你哋喺今个月四号至十三号啦，访问咗几多人啊？今次呢个调查，同埋问到边啲策略嘅咧？系 好啊，问咗六百几七百人嘅，咁咧我哋就系问咗一啲即系限聚啊，或者系即系餐厅自营业限制嗰啲安排啦，同埋比较即系指埋将来就系与病毒共存嗰个即系策略个接受程度，以至就系嗰个即系可以觉得可以确诊嘅宗数可以接受都系几多咁样样。咁就住嗰个即系食肆营业时间限制同埋限聚令嗰个安排咧，咁我谂绝大部分嘅市民都认为系应该要放宽，甚至系大力咁样放宽嘅。咁话要再收紧咧，其实就系唔系真系好少嘅。咁维持不变亦都系少过三成两边。咁所以好明显见到而家嗰个疫情其实都系好稳定、好受控。咁唔应该再系咁不合比例有唔同嘅限制，特别系即系限聚令。个话都有好多即系科学嘅研究调查，户外嘅感染同室内感染简直系非常差好远嘅。有个即系大学嘅研究，分析7000个中港台嘅确诊，其实即系得一宗系一个户外交谈，系有两个个案系户外嘅啫，其他全部都系室内。咁所以政府唔应该无差别咁样即系有呢个限聚令啦。咁另外系病毒共存呢、這个，我谂都见到好多其他国家都睇到啦。咁呢个见到市民几多分歧嘅。覺得應該要做嗰個準備啊、研究啊，即係嗰個策略點樣樣咧？咁啊42% 到，咁但係覺得唔應該咧，咁都係有30几%。咁所以我哋見到香港話而家即刻諗住行與病毒共存，我諗都係要好小心啦。都唔可以一下子放寬啦。而我哋再睇，因為如果有與病毒共存，一定會有確診噶嘛。咁我哋用一種 tick lock 嘅形式，即係幾何級嗰種，咁就睇下佢哋可以接受宗數。咁其實咧就我諗超過一半嘅市民咧可以接受嘅宗數都係1000宗到100宗呢個 range 咯。咁所以我哋如果睇翻譬如海外一啲地方，新加坡佢最高試過飆到5000宗嗰種咧，咁我相信市民嗰個反彈都會大。咁所以我諗即使放寬或者病毒再出現嗰個情況，咁我諗我哋都係要可能採取個方法就比較保守啲，可能逐步放寬咁樣可能會比較合適啲啦。 即系你觉得，譬如市民喺譬如与病毒共存，头先你讲到都比较分歧一啲，因为你讲到话应该就呢一个与病毒共存嘅策略研究同埋准备咧，有42%嘅受访者就觉得十分应该或者应该，35%就系十分之不应该或者不应该啦。即系两者都系有人支持，亦都系唔过半嘅。政府如果真的参考了这个数据，你觉得未来应该是怎样行，或者几时才要逐步去行这个与病毒共存呢？所谓的准备又要再怎样做呢？是不是就是现在讲话推高整个接种率啊，定是怎 样？接种率那个我想不同的地方都希望会更加高的啦。这个都是无疑。但现在我想个关键就是大家很担心那个副作用，以至是很多的保障的机制是不是足够啦。那这个我想再可以提啦。咁但係另外，我諗要全民比較即係一個真誠嘅參與，或者係有個比較知情嗰個做法，我諗都緊要，因為你見到其實覺得嗰、那個即係究竟我哋即係市民嗰、那個可以接受程度係去到邊咧？ 咁坦白講呢次個語音問卷未必可以好仔細啦，但係有啲即啟示就係、是、如果用確診宗數每日計，咁而家個 range 我哋見到今日嘅市民個接受個範圍就係比較多係100到1000宗呢一個位囉。咁、我哋留意返之前嗰幾波個疫情比較嚴重，都係講緊每日係1-200宗嗰、那個情況。咁所以我覺得呢個應該係我心化係去睇。咁我哋都唔係話今日即刻要即刻話開放曬所有限制，完全唔係咁樣。咁但係我諗始終無可避免，將來都係要同世界或者同內地接軌，都會一定係有一啲病毒再出現嘅情況。咁呢個情況出現，我哋應該邊啲位放寬，邊啲位應該係維持。咁我覺得呢個應該係要盡早係去清，同埋盡早係有個方向俾市民係了解同埋參與同埋俾意見。 睇你哋嘅調查就好似市民都即係與病毒共存係差唔多啦，兩邊都咁。但係譬如你話限聚令，就覺得應該係放嘅比較多嘅。食肆營業時間亦都係覺得個限制應該放寬嘅比較多嘅。但你自己睇整體而家政府嗰個嘅防疫策略係咪向緊放寬定係傾向收緊呢？你自己嗰個情況係點睇嘅咧？覺得 其實好明顯係再收緊嘅，即係呢個係好不合比例。即係我覺得而家係完全背道而馳。咁我哋即係都講法就係應該要比較高風險嘅，咁你可能維持個緊比較緊咧，咁都可能係比較合理嘅，因為嗰個係可能會有啲外防輸入啊嗰啲情況。咁咧，但係咧，如果係一啲譬如限聚令户外嘅，已經係好有科學證明係唔會點樣有傳染個風險係好高高過室內。咁室外嗰部分應該係要放寬咯。咁呢個已經係好出格。咁所以我諗個原則係根據科學嘅數據啦、研究啊，以至係尊重市民嘅權利，即係呢個兩個大嘅真係好緊要咯。 OK， 好，唔該曬袁海文，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袁海文就係民主黨醫療政策發言人，同我哋講到佢喺今個月4號至到13號啦，一個隨機抽樣嘅語音調查，問到有關於對一啲防疫政策，市民對一啲防疫政策嘅諗法嘅咁。繼續聽大家電話，喂，有陳太打上嚟，早晨。 早晨。 係，請講。 袁海文，早晨，大家香港市民早晨。我是一个老人家来的，我打这个电话呢大概是第15次，很多个老人家呢跟我一起，即希望就是在大埔找到地方可以打伏必泰。但呢 大埔是吗？ 是啦，我们从10月初开始呢就想找地方，但是我们打到电话去呢多数都是打，你打科兴呢， 你打科兴我随时来可以跟你打，但是你知道打疫苗有得選擇噶嘛？咁人哋二向想打伏必泰，咁你叫人哋打科興，人哋冇辦法回答你，唔通話啊唔得，我一定要打嗰個咩？揾到而家都未有嘅，咁我哋就想問，咁大埔嘅居民係老區嚟噶嘛？老人家係多嘅，早嗰陣時都係得一個地方喺街市樓上做提前預約。 大埔墟嗰個街市你講緊？ 係啦係啦，樓上七樓嗰、那個，咁嗰個都相當遠噶啦，你知因為大埔係鄉下地方多噶嘛。咁到咗而家嗰陣時咧，一個都冇噶啦。咁我哋想問咧，可唔可以派個車定係咩俾個點？但係有啲你知有啲政黨啦，佢就話：，我哋喺支部嗰度通知咗你哋，今下乜乜乜乜幾時有得打？咁我覺得打疫苗係全港市民有息相關噶嘛，唔應該分黨派咩咁。大家一齊咁有乜嘢通知咧，或者車派車嚟咧，應該成個大埔區都出通告出大字報都好啦，通知人哋幾時到幾時有得打，咁咪好啲咯。 係咪都去沙田打？如果最近係咪？ 你知道老人家有好多有啲腳 唔係好方便， 要坐輪椅啦，有啲人冇人陪噶嘛，咁好多局限噶嘛，唔係好似你哋後生仔話去就去噶嘛，所以政府都應該諗到呢一點啦。咁咁耐咧，遠到好遠好遠嘅地方都有，但係個問題就係唔方便噶嘛。咁、okay. 你要唔要照顧埋唔係一兩個老人家噶嘛？係咪？我希望嗰啲、老人家而家識得講啊，到選票嗰陣佢哋係識得逐個拍門上嚟揾人啦。 OK， 总之都是关心到即是打伏必泰，先他提到他自己都大埔居民来的，就说即是之前可以打针的中心啦就没了，咁所以他们如果想打伏必泰有问过啦，咁究竟点呢都解释不到，他们说可不可以有一些流动车是可以方便啲老人家，尤其是一些行动不便的老人家都可以在区内啦可以打到伏必泰，这个就是陈太的想法来的，下个礼拜再跟大家见面了。